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的结发妻子甄慧敏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正是有了她在家中忙里忙外的操持各种事务，马三立才能安心在外面坐驿跑码头。然而在马三立到北平演出的日子里，居然传出了一则奇怪的新闻，马三立又要结婚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跟您说说马三立再度结婚背后的玄机。马三立要结婚这件事啊，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马三立本人通过当时的华声电台郑重宣布的，他准备和梅花大鼓艺人花小宝结婚。得知马三立要结婚的事情啊，大家的反应也都是不同的。有的听众觉得男大当婚，马三立能和花小宝结成伉俪是一件好事儿。熟悉马三立家世的人啊，则一头雾水，心想马三立家里有一个贤惠的媳妇儿，这怎么又要结婚了？大家纷纷猜测起来。眼瞅着马三立结婚日期渐渐临近，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究竟是什么让马三立犯难了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谜，然后再接着说。 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怎么？ 开会都开怕了。 哦，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开会开的？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可不是吗？ 哦，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嗯， 就是老见不着。 哦，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嗯， 哎，这总算是啊， 见着了， 开会了。 怎么那么巧呢？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哦，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哦，定好了。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嗯，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哦， 睡得早晨七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怎么了？ 闹钟响了。 哦，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嗯， 刚要开大门就听，梆梆梆，梆梆梆，开门。谁呀？开开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哦，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开会。我今儿是星期日啊。哎，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你瞧， 我开什么会啊？野鸡话剧团的会儿。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嗯，那是得有你。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打乱公事。走。 好嘛。 你想走吧， 哎，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人都到齐了。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哟，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儿坐着呢。 那你也走吧。 走不了了。 怎么？ 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啊， 人才到齐。 是啊，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买脸盆。 买脸盆？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这也值当开会嘛？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是啊，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这简直挨不上。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好嘛，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这都哪儿的事情？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是啊， 等了俩多钟头啊，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哎呦， 开会民一瞧，好， 散会，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净什么会啊？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嗨，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呵，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是啊， 全让开会给搅了。 你瞧， 我一瞧，开会迷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哦， 准是没完呢。 嗯，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哦，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啊。 上哪儿？ 奔西郊公园 啊， 找我爱人去。 哦，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是啊， 我过去一瞧， 是你的爱人， 是大老虎。 你的爱人呢？ 走了。 是啊，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哦， 重新又联系。 嗯， 又跟他订会好了，下星期日早晨九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这行了。 到星期六的晚上 啊， 我想早早的睡觉。 哦，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干嘛？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的走，我躲开会。 好主意。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几点了？ 整四点半。 那太早了。 早点早点吧。 哦， 我到公园等他去。 好主意。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嘿 嘿，我这个乐呀。 哼，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好，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 对面来辆自行车， 哦，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哎， 全趴下了。 哎呦，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呀，走，还会 好。 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瞧这倒霉劲儿啊！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哦，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是啊， 到公园门口等我二人， 见着了吗？ 见着了， 好啊，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那太好了，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怎么？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啊。 嗯，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哦， 说请来宾致辞吧。 嗯， 我一瞧啊，可坏了。 怎么了？ 我们主任来了。 开会迷来了。 开会迷往当下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是啊， 有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啊，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好嘛， 我俩腿都站木了。 哦，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嗯，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哦，没人了。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是谁呀、啊？ 是我爱人。 哦，他倒没走。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马三立对外宣布要和花小宝结婚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一个另外的消息，那就是两人准备成亲，但没有住处。希望烦劳广大听众帮着找找价钱便宜又离电台近的房子。结果啊，没几天功夫，介绍房子的来信就有小20封之多。马三立终于精挑细选相中了史家胡同的一套房子，房东对两位一谈名角能下榻在此也是十分兴奋呀、啊。然而呢，到了搬家那天，花小宝并没有来，和马三立一起来的却是他的搭档张庆森以及张庆森的媳妇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错中错片段，然后咱们再慢慢说。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我就去厂门口那儿找他去。 几点钟啊？ 早晨6点我就起来了。 哎呦，怎么去那么早啊？ 天刚蒙蒙亮，6点钟我就起奔劝厂。 太早了。 哎，去早比去晚强。 是啊， 早到那儿等他。 哦， 劝厂门口一站。 嗯， 站2多钟头。 怎么样？ 还是没来。 扯， 腰酸腿疼。 哎呦， 又困又累，又渴又饿。 谁让你去那么早了呢？ 哎呀，我心说怎么回事呢？这是， 嗯， 有什么事儿呢？ 哎， 是不是定个日子结婚？ 嗯， 电话不得说，给我来信呢。 对， 我就希望你给我来信，给我长通信才好呢。 是， 等着这时候还不来，又渴又饿，又冷又困。 你瞧， 来回溜达溜达， 嗯， 拐过弯去，天香后门有豆腐房。 哦哦， 豆腐房我一瞧，烧饼果子、豆腐浆。 好， 哎，这暖和暖和倒不错， 吃点点心。 进门往这一坐， 嗯， 我找去，给我来信，给我来豆腐 啊， 给我来豆腐， 干嘛你要喝信？你是怎么着？啊， 说错了， 好嘛，我当不活着了，我听说要喝信，你 说错了， 这能说错了？ 我惦着这信呢吗？ 看， 喝了碗豆腐，吃两套烧饼果子， 哦， 吃着吃着，我偶然间我想起来，哎呀， 怎么着？ 这个功夫他许来了吧？ 哎， 劝厂门口那站着呢。 哦， 等我呢。 嗯， 等半天我再不去，他老人家要着急。 还他老人家干嘛呢？ 我不能让他等的功夫太大喽。 哎呀， 让他要等着着急，不对呀、 啊。还探探的呢， 赶紧瞧 瞧。哦， 掌柜，哎，回来回来，同志同志同志。 哦，你帽子落下了， 没给钱呢。 哎，这没给钱，吃完就要走啊？给钱吧。 我说不给钱了，你们家豆房，你们开的。 我们家豆房干嘛？你吃完了给了钱再走、啊。 这不忘了吗？这不忘了吗？这诚心不给钱了？ 哪儿那么大忘性呢？ 给钱呢？我说不给钱来着。 那给吧。 到劝业场这么一瞧，马路边这站着呢。走吧走吧，送我走。 哦， 这么送我上车站得了。我上火车，我呀，五一节前后啊，我就回来，回来咱们就定个日子结婚。送他到车站，他检票进站，他上车了。 哦， 我说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我说哎，我还有话说呢。 啊， 我买站台票去，哎，你回去吧，车一会儿就开了，还两分钟就开了，你回去吧。 嗯， 我说等会儿，火车等会儿开行不行？火车， 火车，没那么大功夫等着，人 火车 等着， 火车劳驾哎， 不行， 晚点开，我说你还有几句话说， 这甭说了，那就 淹个半天 啊。 火车 怎么样？ 真没面儿。 怎么 没面儿？呱的呱的愣开车了，你说这对不对？这秧歌他半天愣开了， 这到终点不开，那误了脸算谁的呀？ 我一瞧，车是越走越快， 嗯， 越开越远 啊。怎么了？ 走了。 嗯， 完了，他是走了。 嗯， 他走，您说我怎么办？ 你呀、 啊，啊， 你死。 这怎么说话？这是怎么说？大十五的念丧气怎么着？ 这是十五吗？ 你这是干嘛念丧气怎么 着？那他走了，我这是怎么办呢？ 不是，我们这定个这结婚的日子，结婚日怎么怎么准备？ 那等由北京回来再说呀、啊。 等他由北京回来， 哎， 那得多日子。 行， 我不等， 那怎么办？ 我来封信， 我写封信， 拿封信催他 也好， 让他早早回来。 哦， 买下信封信纸， 嗯， 先给他上封信。 哦， 催他， 嗯， 快点来。 可不一样，你得写这个大地名，要不然人可送不到。 嗨，甭嘱咐， 我记得。 甭嘱咐， 行。 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哦。 大大信封，大大字儿，大大的地名。三百福哥。 好。 天津、河北三马路，这是不是大地名？ 是。 门牌170号，行吧？ 行。 啊。 好。 字儿写的清清楚楚。 哦哦。 北京西郊门巷 啊， 85号。这地名清楚不清楚？ 清楚。 行吧。 行 啊。 好， 信纸我写了三大张。 哟， 三大张信纸， 这可真有的说啊。 太有的说了。 写的什么呀？ 写什么？ 嗯， 干嘛？ 说我听听。 我告诉你干嘛？你算干嘛的？ 啊， 我们定个结婚日子，我告诉你干嘛？这是保密的。 哎啊，这不叫结婚的事儿还保密 的？那我也不能告诉你啊。三大张信纸， 哦， 看完了又看一遍，信封上信皮大地名小地名清清楚楚， 嗯， 装起来粘上信。 好，干嘛这是？你等等等等，干嘛这是？ 我粘信。 粘信使这牙花子粘信呢、啊、这脏不脏呢？ 这有富裕啊，行 啊，这邮政局这有酱子呀、 啊、哦，邮政，哎，对对对， 这多脏、啊、 邮政局这有酱子， 哎， 对，连买邮票， 哦， 带粘信。 好， 好嘞，拿这封信，我心这痛快。 嗯嗯， 啊，大地名小地名清楚楚，天津进北京，今儿进门准到。 哎， 好嘞，进门我一瞧，人还真不少。 那邮政局多少人呀？ 我掌柜的，哎，不，同志同志， 掌柜的， 同志， 哎， 还有啊？ 什么？ 还有邮票吗？还有八分的吗？ 这废话呀，那多得卖不完呢。 老有啊， 老有的是。 哦。那女同志啊， 啊， 那女同志在柜台里头低着头， 哦， 咱说话她也不抬头。 嗯， 几八分，我来一个，找你二分，劳驾，来点酱子，酱子前边，前边有， 对， 前边哪是前边， 就是门口有酱子盒啊。 回头一瞧，哎呦，这儿有酱子， 哎， 一个大桌子上，桌子上搁一个铁小铁盒子， 酱盒， 像小铁盒，可没有盖儿， 哦， 满满当当酱子， 哦， 好白面。好白面的酱子， 哎， 我过去瞧，稀的溜的， 嗯， 喝热乎的， 怎么样？ 我兜里正有包白糖， 干嘛？ 哎，咋着？ 哈，你等等吧，都饿疯了是怎么着？ 哎，挺甜，我爱吃八宝面子， 那是酱子呀。 我小时候净吃八宝面子，哎， 哪有吃酱子？ 我把信纸掏出来，详细的再看看。 哦， 大的名小的名都看清楚了。嗯，三张信纸往里装，粘得结结实实。 好， 邮政局屋里也有信筒的 啊，那叫信箱， 也有信箱的。 哎， 我过去装里了。 好了， 坏了， 怎么？ 邮票忘了贴了。 哎啊！ 手拿邮票忘了贴了， 这他妈忙什么呢？ 忘了贴邮票了， 这怎么呢？ 我要找您卖邮票的吗？ 哦， 我说同志，您受累，您把那箱子开开，我贴邮票， 行吗？ 我拿我那封信。 哎， 他说我这没有钥匙，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到开箱的时候你再拿。 好， 我郎家这箱几天一开啊？ 哦，几天一开啊？ 多日子一开？ 一天开好几次呢。 哦，是，你等一会儿吧。好，等一会儿。 哦， 等了一个多钟头，来一个男同志， 嗯， 提着大口袋开箱子。 哦，收信来了。 哎，我说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呢，我没贴邮票 啊， 您给我得了。好，哪封信？你贴上吧。哎，我贴上。 贴吧。 贴上邮票丢了。 哎啊，邮票没了？ 刚才还有呢。邮票又没了， 那再买一张吧。 没钱了，还二分钱。 是啊，还就那二分钱呢。嗨， 哎呀， 你这怎么办呢？ 我同志 啊， 同志，我您把这信先给我，我到家拿钱，我再贴邮票，我再寄行不行？ 行吗？ 不行，他不给。 有， 他说那个你得办退件手续。 哦， 你先开个证明，开个证明。 嗯， 大礼拜我哪开证明去？ 就是啊。 我那没贴邮票啊， 这信怎么办呢？ 我没贴邮票，你给我寄吗？ 嗯， 他说当然给寄了，那收信人家得再补一毛六，那算邮费欠资。 哎，对呀、啊，欠资再补一毛六， 罚一毛六。 好， 哎，我想罚一毛六，罚一毛六吧。 哦， 欠资吧，让他收信，让他给一毛六，那怕什么的？ 寄走得， 只这信能寄走就得。 对， 好了，就这么办了。 嗯， 扭脸我就走了。 哦， 我心这痛快，我这高兴 啊， 到家静等他来回信。 对， 我心说。天津寄北京，今儿寄，明儿他准接着。 嗯嗯， 后他写信，大后差不多，行了，四天我这能见回信。 哎，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漱口洗脸，这么功夫 啊， 外头人叫门。 哦， 来信，来回信了。 哎， 嘿，我这高兴， 真快。 好去，我开个门尾瞧，可不是送信的吗？ 我真来了， 我来信了。哎，邮费欠资一毛六。 哟。 再给一毛六。 哦，他也没贴邮票。 好了，给他一毛六。 哦， 发一毛六没关系，给你一毛六。我拿到屋了，我打开信这么一瞧啊，三大张信纸啊， 哇，词儿还真不少。 这么一瞧啊，哟呵，还是我写那三张啊？ 那怎么？ 我一瞧这信皮啊，嘿，还是我那封信。根本就没寄走， 你不是把地名写清楚了吗？ 是啊，上下款可写颠倒了。 哦，要寄回来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相声《错中错》的片段。忙活了一整天之后啊，马三立起身准备离去，房间里只留下了张庆森夫妇。房主实在忍不住，就拉住马三立要问个究竟。这一问才知道，原来马三立是看张庆森两口子初到北平，人生地不熟，就想帮他们找个住处，可怎么能马上见到效果呢？于是他就想起了假结婚的主意，当然事先他也是征得了花小宝同意才敢这么说的。房主知道了事儿的真相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可全北平的听众都还蒙在鼓里呢。于是转天啊，马三立、花小宝就在广播中郑重宣布解除婚约，并向广大听众致以衷心的谢意和歉意。马三立这个大包袱可真是把整个北京城都装进去了。聊到这儿，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张信哲的《说谎》，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次我又担心到天亮，现在你靠在谁身旁，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心发慌，熬过了失眠的晚上，每次你的理由都一样，其实我都懂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